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10集。住校，程老爷子给他特权。翌日，新生报名最后一天，秦冉就拎着一个黑包，轻轻松松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。他到宿舍的时候，宿舍里另外的三张床位都整理好了。有两个室友在聊天，看到有人进来都停了话，转而看向秦冉。大概是被秦冉那颜值吓了一跳，好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。愣过之后，一个短发戴着眼镜的斯文女生站起来，介绍自己，说话带了一点口音。 你好，我是杨怡，物理系自动化专业。 我叫南慧瑶，也是自动化的。 说话的女生长相很甜，个子也不高，一头乌黑的头发披在脑后，眼睛很亮。物理系是京大的招牌四院之一，每年只招200人，能进来的人都是尖子中的尖子。200人中，女生更是少之又少。今年不到十个，自动化就三个被分到一个寝室。南慧瑶说完，又指了指秦冉对面的床铺，笑着开口。 我们另外一个室友是冷佩珊，她不是自动化的学生，是计算机系的，出去跟学生会的人吃饭去了，是京城本地人。 秦冉摘下挂在另一边耳朵上的耳机，十分礼貌地点头。我叫秦冉，自动化系，云城人。秦冉身上总有一股又野又邪的劲儿，一般不熟的人看到他都不敢太大声说话。南慧瑶觉得自己挺自来熟的，面对秦冉还是找不到什么话。秦冉拿着睡衣去浴室洗了澡，再出来的时候，冷佩珊也回了宿舍，他给寝室的两个人都带了甜点。看到秦冉出来，他愣了一下。虽然早已听两个室友说过最后一个室友长得很好看，却没想到会好看成这样。 这是我带回来的甜点。 冷佩珊柳叶眉，杏眼，标准的瓜子脸。他笑了笑，把包装精致的盒子放到秦冉的桌子上。秦冉一手拿着毛巾擦头发，脚踢开桌子边的凳子坐下。谢谢。他对冷佩珊开口，挺礼貌的，就是跟他不熟的人会觉得这大佬做派很拽。 你是艺术系的吗？ 冷佩珊也不介意，只是笑了笑。南慧瑶吃了一块甜点，笑道。 不是，他跟我一个专业，也是自动化。 自动化？冷佩珊一愣，竟然也是四大学院的学生。他原以为秦冉长得这么好看是艺术系的。 你高考考了多少分？ 冷佩珊看向秦冉。秦冉依旧不紧不慢地擦着头发，语气漫不经心地说道，一般。 哦。 冷佩珊点头，终于没再说话了。说一般的基本上都是压线进来的。南慧瑶咬着糕点跟秦冉八卦。 佩珊高考713分，没有任何加分，纯文化课分，是京城高考探花。 都是考到京大物理系的，分数不会低到哪里去，但天才间也还是有差别的。680分跟713分分数差的不多，但差距千千万万。今年全国卷那么难，考到700分以上的都是神人。秦冉点点头，看起来挺敷衍的。头发还没擦完，桌子上的手机就响了，是程俊。他就到阳台上去接电话。 石天训练。 程俊那边跟他说了几句，拿着烟点上。 住不惯寝室的话可以回来，学校那边我可以搞定。 秦冉看了寝室内一眼，手撑在阳台上。 还行，能忍受。 那行吧，早点休息。 秦冉一个电话打了十分钟才回来。 男朋友？ 冷佩珊也不是听墙角的人，但她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格外关注秦冉。她能看得出来，秦冉接过电话的时候，冷酷的眉眼似乎有些变缓。听到这一句，秦冉拿着毛巾的手一顿，她看了冷佩珊一眼，没有回答。南慧瑶笑出声来，挺感兴趣地问道， 嘿，是我们学校的吗？ 不是。秦冉坐回椅子上，把黑色背包里的电脑拿出来摸了一下，回道，电脑是很厚重的黑色电脑，没有标牌，像是二手市场上淘回来的玩意儿。 那是对面 A 大的？ 冷佩珊继续询问。京城就这两个学校比较出名。不到一秒，电脑就显示了页面。秦冉按着眉心，继续耐着性子。不是，他早毕业了。 哦， 冷佩珊听到这一句，点点头。早毕业了，那得多大呀？他看着秦冉，没了兴趣。杨怡小口吃着糕点，正在看一本厚重的书。南慧瑶跟秦冉是一排的，就坐在秦冉隔壁。她好奇地凑过来。 秦冉，你电脑开机速度好快啊。 因为它没有关机。秦冉按了几个键，打开企鹅，刚登录就是一堆的消息。轻车熟路地回答道，就是锁定了。 哦， 南慧瑶终于明白了。 难怪你电脑上怎么都没有下载东西。你玩游戏吗？九州游听过没？一起来呀，我教你。 他是宿舍最活跃的人，很自来熟。杨怡明显是学霸，不玩游戏。冷佩珊这两天一直出去跟学长学姐交流。南慧瑶就怂恿秦冉。秦冉在看田潇潇的消息，对方发了一堆大快人心的表情包。秦冉回了一个问号。听到南慧瑶的话，他关掉对话框，进了九班班级群，摇头道， 暂时不玩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 一个暑假除了小提琴，就只玩玩九州游，带九班人上分，彻底玩吐了。九班群里开学的已经陆续开学了，有人在发自己训练期间被晒黑一圈的照片。听到秦冉的话，南慧瑶也不关注游戏了，瞬间就想起了恶魔般的两个字，军训。为期十天，他瞬间天雷滚滚。冷佩珊也收回了看秦冉电脑的目光，不太感兴趣，没有下载东西。他都怀疑秦冉是不是一个新手了，不会下载东西。他拿了毛巾去浴室洗澡。秦冉跟南慧瑶、杨怡同是自动化专业的，却不是一个班。杨怡在二班，秦冉他们二人在一班，三个人不在一起训练。操场早就划分好了学院跟班级。南慧瑶来学校两天，认识一班的几个人，眼尖地找到了一班的集合地点，拽着秦冉就朝那边走。秦冉往下压了压头顶海蓝色的帽檐，懒洋洋地跟在南慧瑶后面，像是没有睡醒。一班的一众男生早就集合完毕，教官还没有来，他们在讨论班级的新生。 自动化系总共就三个女生，我们班就占了两个。主航，我们发了。 一个男生就坐在地上，手上拿着帽子，口气兴奋道。另一个男生学着他坐下，点头。 嗯，南慧瑶我见过，十分可爱的一个妹子，颜值不低。哎，不知道另外一个妹子怎么样？怎么一直没有动静？ 总共就三个，他们班就有两个女生，每一个都是宝啊，运气好到爆。叫楚恒的男生手里拿着个手机，敷衍的点点头。一行人讨论的时候，南慧瑶拽着秦冉到达大部队了。秦冉一张脸被帽檐遮了一半，还是能够看到精致的下颌， 雪白如玉，两只手懒懒散散地揣在兜里，又冷又酷，无论是气质还是其他都极其超群。一众男生讨论的话语停顿了一瞬。 我靠，这是我们物理系我们班的，不是隔壁表演系的。 一行人沉默几秒之后惊醒过来，压低声音讨论，不时地拿目光去看秦闪，有认识南慧瑶的已经去自来熟了。秦闪再度压低帽子，面无表情的。好在没两分钟，教官们排列整齐地进来了，一行年轻人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清大训练很严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迅速排好队，还把两个女生隆重地放到了第一排，极其显眼。教官是个青年男人，他面容冷厉，棱角分明，眉宇间一股不好惹的戾气，极冷，手上还拿了一班的名单。 我是程青雨，你们的教官。 程青雨言简意赅，声音冷酷。 程教官好。 一群男生如日中天。 点名，点到的喊到。 程青雨点点头，将所有人扫视一遍，才拿着名单开始点名。 楚恒 到。 邢开 到。 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程青雨顿了顿，一双冷厉的眼眸朝人群看过去，缓缓地念出来。 秦冉。 秦冉懒洋洋地举手到。程青雨淡淡地看他一眼，继续往后念。点完名之后，他才收回名单。 这十天我会严格按照所有体系对你们进行训练，期间不会对任何一个人开小灶，不管你是男是女是什么身份，既然参加了训练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练。现在所有人绕操场跑两圈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意有所指地看向秦冉那边。昨天晚上程老爷子知道他带京大大一学生，特地找周校长把他安排到了自动化系一班，让他优待一个叫秦冉的学生，不要让太阳晒到他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